睇戏可以孤零零， 讲戏一定唔可以静英英。 影画春秋逢星期二晚11:05， 同你齐齐讲戏。 睇戏又点会冷清清？ 好，3月17日嘅影画春秋又翻到嚟啦。咁啊，今日咧主持嘅阵容都好似唔算话好多人啦。咁样咁啊，我 少嘅。 啊，咁我讲下自己边个先啦。我系 King Man 咧， 我系 Diamond Gear， 系同埋小系 Ryan 嘅。咁啊，今個星期開畫電影咧，都可以話秉承近排唔知係咪咧，依家咧係真係要清倉嘅大行動啦。上畫電影今個星期一樣有7套啊， 上個禮拜8套，今個禮拜7套，咁下個禮拜會變6套啊。 咁就未知要清倉嘅，即係舉例今個禮拜即係上咗7套啦，咁求。即係頭嗰幾套咧，都係一啲真係大片嚟嘅，又未知倉底貨。 係咁啊，來頭最大嘅當然係一套即係宣傳已經賣咗好耐廣告嘅呢、這個《龍珠全身進化》。 你講緊唔係咁有兩套嘅，即係除咗《龍珠全身進化》之外咧，咁啊《保衛奇俠》咧都係即係同期一啲即係比較大型嘅發行。 係啦，咁啊即係《龍珠全身進化》咧，大家都相當認識嘅啦，就係由呢個荷里活版本咧，就係、是、所有咧日本嘅漫畫人物咧，全部講曬英文，咁啊周潤發飾演嘅龜仙人咧连龟壳都冇噶， 头都唔光，同埋黑超都冇裤嘅。 咁啊，导演就呢个 James Wong 咧，即系王艺宇啦。咁啊，之前咧啲作品咧，即系都有啲好嘅作品咧。举例《死神来了》啊，其实都系即系唔错嘅电影嚟噶。但去到今次龙珠全身进化，就好似真系即系恶评如潮咁啊。另外仲有个制作人咧，背后就系呢个周星驰啦。咁啊，可能因为即系阿星爷之后部戏真系烂到爆啦，咁直情佢自己都费鬼事理啦。咁啊，但系电影公司依然攞翻个即系个名嚟到即系做招来啦。咁但系就即系。即係成績如何？即係似乎咧，我哋咧呢度在座幾個冇睇。 唔係唔敢睇嘅，基本上係即係我相信有唔少觀眾咧，對於龍珠如果太中意龍珠嘅咧，佢哋會好怕睇，因為睇見咧一個預告已經係滲透濃濃嘅爛嘅味道，再加上咧各間戲院咧係為呢個龍珠全身進化咧悉心擺設咧，擺咗一啲非常之核突嘅裝飾物㗎。 即係最經典嘅例子可以睇下呢個《嘉禾王國》啦， 係啦， 有啲中學生幫手做嘅宣傳品啦， 係啦，AMC 又一成都不遑多讓㗎。咁 宣傳品如何如何都冇所謂啦，主要部戲又好唔好嘅啫。 由於片段嘅關係咧，一日可以播好多場，星期四開畫249場，收68萬排榜首。 至於部戲嗰、那個即係質素嗰方面咧，我係影畫春秋咧就即係好抱歉啊，提供唔到任何嘅資料。 因為就呢一度在座都冇人敢睇。 但又唔緊要，因為網上邊係好多咧，即係嗰啲惡評咧都好容易睇到啊。無論即係錄咗音啊，或者係寫出嚟嘅影評咧，大家即係如果有興趣嘅話，只要 search 個龍珠全身進化，應該睇到唔少。 我相信。 言下之意，我哋其實應該唔會再有會去睇翻 嘅啦。唔係醒目嘅觀眾都會識得精明嘅選擇㗎啦。咁另一套咧就是、Watchmen 保衛奇俠啦。咁就係呢個戰狼38嘅導演嘅作品嚟喎。 咁香港嘅票房又如何 咧？香港票房開畫就比較唔着數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咧片長165分鐘，一嚟係加票價，二嚟咧開畫嘅場數咧好多時咧夜晚開嗰兩場咧六，即可能通常都可能開6:30同9:30嘅。你兩場你都唔係好想睇，6:30就太早，未放工。 飯都未食到， 係啦，9:30睇完又太夜， 翻唔到屋企。 咁啊，31間戲院開畫，124場，咁啊45萬。 咁啊麻麻地啦，票房即係如果即係 A 級嘅荷里活嘅大片嚟講，咁但係即係可能亦都除咗係即係同個片場有關之外，同埋呢排可能即係嗰啲奇俠片啊、特技片，好似太爛太多咁啦。 之前幽靈奇俠中完招嘅人又唔敢去睇啦。 係啦，咁啊呢套片咧仲要分兩個版本添，咁啊一般嘅戲院咧淨係上 2B 級嘅版本，咁啊淨係得呢個咧九龍灣位置優越嘅 Megabus 嘅 IMAX 影院咧就播放聲稱原裝3級嘅版本。 咁有冇觀眾係因為即係買唔到 IMAX 戲飛，但係又不甘心於？睇呢個 2B 級嘅最新尾就選擇 去睇龍珠， 選擇唔入場咧，選擇睇龍珠咧，真 係 幾多？ 咁不得而知啦。咁另外呢個星期開畫嘅咧，仲有一套咧，就係我呢一度在座好多即係大家都好中意嘅咧，就係奇連伊士活嘅作品，就係、是、呢個驅逐。 驅逐咁啊，即係美國票房就爆曬燈啦，即係低成本嘅電影啊，而家好似累積係收咗1億4000萬啦。但香港啊，即係似乎即係可能唔係咁勁老嗰啲觀眾覺得個老餅咁樣做自導自演咧，就好似香港就嗰個反應就唔係幾好。 因為咧 上映嘅戲院都好少。 其實上10間都多咗嘅，因為其實睇10間戲院咧，其實有部分咧一啲非黃，即係其實集中咧係得5間比較收得，就係咧 實際好似得8間上嘅。好似 The Grand 開2間，同埋UA 唔知邊間又開2間。 係啦，咁但係實際上面8間戲院之中咧，係淨係得咧就係港島區嗰2間，即係中環金鐘嘅戲院啦。咁 AMC 字頭嘅另一間喺又一城嘅戲院啦，同埋旺角區嘅呢個 UA 嘅戲院咧比較收嘅啫。 咁即係鬼佬比較勁佬喎。 10間就53,000，題材問題，因為你始終講一個 越曾經參與過越戰嘅一個退伍嘅軍人，有好多美國上面嘅歷史嘅嘢，揾文化背景，咁香港未必咁容易去認同。 文化包括即係香港人係唔敬老啦，即係舉例，即係胡風，即係可以想象胡風啊，或者謝賢啊， 二零三六嗰類， 即係自導自演嘅話，香港觀眾都唔會去睇啦。 係啦，咁另一套啦，咁影期褪咗好耐嘅咧，就叫《盲流感》。 盲流感就無主之城嗰個大導演咁嘅，即係一個即係最新嘅作品咁啦，但都雖然話最新作品就係都好似攤咗好耐，又就香港好似即係發行買咗翻嚟之後都好似即係再三延期上畫啦，即係去到而家先嚟上啦，咁就好似即係嗰個其實成績如何，反應點樣咧？ 五間收20000，每間4000元。 咁啊，即係以一部都近乎倉底貨嚟講，咁都算係咁啦啩。 嗱，但係今個星期低傳未算低，仲有三套票房 更加倉底貨嘅，更加倉底都仲有。 係啊，咁但係咧，你講到咧低傳未算低咧，先嚟講呢套咧就係、是、台灣呢、這個。曙光發行計呢個海角七號再發行一套咧台灣片叫《永男孩》。 永男孩，香港人冇乜人識台灣片，又真係未必熱到咁啊！又冇范日神呢啲靚仔靚女睇咧， 咁啊即係可能即係曙光發行，以為即係海角七號即係上嗰啲甜頭之後， 係啊， 以為台灣片真係香港抬起頭啦， 點知 係抬唔起頭嘅。 係啦，咁啊真係抬唔起頭啦，咁啊。8间戏院影36场，竟然系收得8000元。 又会系观众咧？啲观众可能去买飞嗰时咧，就讲唔到个戏名。我想睇嗰套咩 男 咩男孩啦， 系啦。 但系我睇嗰场都几满喎。 咁你买唔买到飞？其实 有冇攞 T 恤啊？买两张有 T 恤送噶喎。 迟啲我一促销买一张都有戏飞送，有呢个 T 恤送噶喎。 系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套咧，就系、是、同样西片，亦都系咧仓底咧，叫《逼坐断背监》。 逼坐斷背監嗰個男 主角，好似係2007年嘅， 係舊戲嚟㗎，好似就美國咧，即係好似都冇乜好正式咁戲院上啦，都求其出下碟就算啦。可能即係 studio 都對呢部戲嗰、那個即係個反應唔係咁理想咁啦，就冇乜信心將佢大搞嚟發行。佢求其上就算啦。香港嘅對立都係咁啊，求其 一間戲院收2070元。但如果講到今個星期最撲直嘅電影咧，都仲有。 最撲直嘅就自然係最倉底嗰套戲啦， 係啦， 由雙甲運動搭住呢個任達華主演嘅《潛龍追兇》。 哇！呢、這個片，哇！呢、這個片係想死啊！ 我查咧係2004年嘅電影。 係啊，即係呢套 三間戲院上14場，收2280元， 每場平均咧係唔夠3個觀眾嘅。 咁應該有部分嘅場次係直情得到零票房嘅紀錄啦。 呢期想享受下包場嘅話，應該揀呢套戲睇喎。 但係揀做乜要揀呢套戲？呢套戲咧原本係舊年咧係暑假咧就應該出碟嘅，但最終就冇出碟，竟然依家就叮一叮翻嚟就出去戲院上，可能咧埋單咧連敲背費都要蝕埋喎。 咁但係又唔會 敲背費應該都蝕眼。 呢啲嘢隨份有精嘅，出一碟嘅，咁戲院上一上，佢蝕咗個浸啊，咁可能喺賣碟嗰方面咧，可能叫價又高啲啊，咁其實就係、是。即電影公司實會計過條數嘅， 但 係 其實有幾多 會唔會有任達華自己捧場睇翻自己幾年前嘅劣作咧？ 但係如果想睇上格雲頓，係咪會選擇觀看電影節嘅呢個玩殘上格雲頓多一啲咧？ 可能觀眾等唔切電影節嘅， 係啦。咁但係你話一套咁嘅倉底嘅電影擺出嚟播，我相信好難想象有幾多觀眾會知道呢套片嘅存在咯。 咁冇乜所謂啦，頭先都話啦，即係電影公司都係計即係出碟發行嗰方面嘅啫。上一上戲院可能真係令到即係個叫價即係高咗好多咁啦，即係都唔使即係同電影公司擔心嘅。咁計一條數出嚟，一定係有利可圖。 係啦，咁至於話上個星期即係兩個星期嘅票房榜收嘅10001夜咧，咁即係去到第三個禮拜，雖然有戲院減到34間啦，但係票房都唔曳㗎，因為咧即使係星期四咧，咁仍然收到315000。 咁累積票房有幾多？ 嗱，累積票房如果計埋星期五嘅票房咧，10001夜已經去到1800000嘅啦。 咁應該過2000万都有望咧，過埋即係個 weekend 之後。 係啦，證明真係安樂今次都真係算係宣傳成功啦。另外就上星期介紹過嘅泰片《陰容遠在》啦，咁亦都票房方面咧，亦都唔太曳嘅，20间戲院，第二個星期咧仲收11万，咁啊累積《陰容遠在》就有254万。 即係以泰片即係都沉寂咗咁多年嚟講咧，咁都算係咁啦，收翻咁嘅票房。 係啦，另外講到一套咧，就係咧上星期咧非常之開心介紹嘅呢個《金瓶梅二之愛的奴隸》咧，咁啊星期四仍然收緊87000，咁啊累積票房咧就去到1375000。 咁但係同即係第一集嘅票房 一半咯，一半咯。但係可能係近排愛字輩咧比較收得嘅一套電影嚟㗎。 都可能係嘅喎。 即近排愛字輩都開話好慘淡咁，愛到底啊，愛失常啊。 金瓶梅咧都即係碾贏咗周迅啊，又碾贏咗即係梁詠琪啊，碾贏咗好多人啊嘛。係 啦， 即係 Janis Man 啊。 算唔算林米健碾贏咗咁多女星咧？ 即係會依家可能即金瓶梅第一集已經破咗即林偉健即係一個即係個人即係最 個人票房紀錄，真係不得言之啦。咁但係 會唔會成勢去揾施正一拍埋呢個玉蒲團咧？ 相信揾佢拍，我相信唔係個個觀眾都想睇嘅喎呢啲。 咁唔揾佢拍，揾得邊個拍咧？ 咁啊，真係不得言之啦。咁但係嗱，其實今個星期咧，可以話咧片都真係相當之多啦。咁但係大家聽到啦，頭先啦，開畫票房冠軍嘅呢個《龍珠》全新進化咧，礙於個個都唔係好想睇嘅關係咧，就已經選擇自動放棄咗。 我諗都係即係係咪算係影畫即係開張以嚟第一次咧，一部票房冠軍嘅電影係冇一個主持去睇，亦都冇一個主持去想去講嘅咧。 我又覺得未必，因為個原因就話嗱，呢個就視乎個節目嘅原則。咁我相信各位觀眾揀戲咧，一定揀自己想睇嘅戲嚟睇嘅。如果話你揀一套自己唔想睇嘅戲嚟去睇咧，咁啊揀錯。 但可能你印象中有冇試過即係咁嘅情況出現過咧？ 都試過㗎，我哋都即係試過，就一輪係試過《魔幻星塵》係冇講㗎，我哋都試過。 但嗰套畢竟係一個即係票房係即係 唔 係係啊，比較排得尾㗎啦。係啊，但係今次真係冠軍戲嚟㗎喎。 魔幻講翻句先，《魔幻星塵》套戲其實都唔差㗎喎。 係啊， 所以而家補翻講， 而家我都唔好記得。 係啦，咁但係嗱，你講到呢，即係講到就係今個星期，其實點解大家會冇興趣睇《龍珠》就好，大家都頭先聽過就係、是，喂，拍一套我睇完個預告片，我真係驚嘅。我係見到個悟空嘅造型又唔似悟空，莊子又唔似莊子，我未試過見到一套片咧。 莊子係留住之字嘅髮型啊， 係啦。 你如果唔即係唔留心到，反而會認錯咗莊子係之字啊。 即係呢套片係連美國都唔上先，夾硬要擺喺香港上先，有咩原因呢？ 咁香港即係佢話自己即係率先又即係全球即係首映咁樣啦。咁即係喂有陣時即係搶集公映呢啲嘢其實咧，即係露出玄機就係因為嗰個即係電影公司驚嘅，即係唔知邊度開咗畫之後就滲出一啲即係好不利嘅一啲咁嘅影評出嚟，就導致即係啲觀眾全部走曬。 咁之前有咩地球停轉日嗰啲咧？ 即係都係率先，即係總之你香港你嗱作為觀眾咧，好容易分到嘅啫。即係率先喺香港就唔知點樣首映咧，咁就可能有啲驚啦。 你同呢個同步有啲分別嘅，雖然同步可能都好似地球都 早一日啫嘛。如果之前嗰啲大真係大片，唔係扮大片嗰啲戲， 咁亦都某程度上可能即係龍珠，可能即係美國嘅即係發行公司咧，即都知道喂呢啲戲係針對亞洲嘅啫，可能呢、這個即係本土嘅市場咧，即係捧場客就唔係咁多啦。 我又覺得調翻轉喎，針對亞洲市場，亞洲市場先驚喎，反而係嗱，大家咁熟悉啲人物，咁熟悉嘅故仔，你一咁熟悉嘅造型，一睇見落去。就走曬樣咁樣， 但係佢即係 Day One 唯有揾到周星馳啊，又揾到黃毅瑜啊，其實某程度上即係都係因為覺得係亞洲市場， 佢想保個市場，因為佢知道唔揾就保唔住啊嘛。 因為可能甚至知道呢部戲喺個美國上嘅話，就票房會更加恐怖，或者係個口碑會更加差喎。因為美國觀眾直情即係龍珠係乜都唔知情，可能睇到費鬼事睇㗎。 但係香港相信就係有一啲嘅觀眾都走去入場睇下點樣爛嘅，即係都唔排除。 但係我老實講，我喺 YouTube 睇一段係啲應該係。鬼佬自己製作嘅龍珠影片咧，就真到好高喎，仲高過套戲喎。 我相信絕對唔出奇。咁但係咧 ，anyway 咧，即係我哋都唔會走去講噶啦，講咗咁耐都係。 咁因為咧，因為同期咧，都即係有一部咧，都係特技電影咁啦。咁就但係咧，個針對咧就係、是、龍珠啊，針對即係可能即係僆仔客啊，即係或者即係懷念過去嗰啲人啦。咁但係另一部咧特技嘅巨片咧，《Watchman》咧就比較即係成人觀眾口味好多喎。咁我個個都係成人嚟，梗係睇嗰部《Watchman》啦。 先睇下你個成人先睇到嗰套啊， 嘅三級版本。 係都好奇怪地咧，即係Warren之前都提過啦，即係好罕見地咧，即係一部電影用兩個版同時有上映啊。咁係咪喺電影史上，即係香港電影史上唔係咁多出現？ 香港電影史其實曾經試過就有至少有兩套港片都試過就係先上一個二級嘅版本，然後再上一個三級嘅版本。之前有嘅包括就係90年代有呢、這個張衛健主演嘅《砵蘭街大笑》，咁另外咧就有呢個97古惑仔第四集《戰無不勝》咧，亦都先上一個二級嘅版本，嘟得太多，咁到最後咧就上翻個原裝嘅三級版本。 咁即係呢一個 Watchman 呢次咧，即係一個 IMAX 版就三級銀級版啊，咁但係普通35mm 版就係個 2B 嘅版本啦。咁啊就好似又即係創咗香港嘅先河，即係同時間嚟到上台。同一部電影嘅兩個版本， 但我覺得一個市場策略嚟嘅咯，即係嗱，其實所謂嘅 IMAX 嘅 DMR 其實咧根本就唔係用 IMAX 拍嘅，咁但係收你嘅票價咧都收到你接近一嚿水咁樣， 咁啊，即係話咧，你要睇原版咧，你係被逼要去嗰間戲院咧，兼且要被逼咧，俾高一半嘅票價嚟到觀看。 咁亦都係，即係我哋在座咁多位，即係主持或嘉賓咧。都是看個 IMAX 的三級版的， 都是落了搭的，是 即是 都是發覺呢看完之後咦都不好像就咁放大了， 即某程度上可能其實 Diamond 就講緊即係嗰個 IMAX DMR 呢樣嘢，嗰個畫質嗰方面究竟喂值唔值我俾多幾廿蚊嚟到睇咧？嗱，先扣除即係呢部戲係銀級版啊，當係一部普通電影，同出面嘅即係35mm 一樣同一個版本。喂，理論上我睇完之後，哇！如果我唔係為咗睇個三級版，我真係唔會搭車去到九龍灣睇咧嗰個，即係大咗少少，即係某程度上係大過海運戲院少少嘅啫喎。 咁我做咩唔去海運咧？ 係咯。UA 黃埔都 OK 嘅嘛，四十幾蚊啫嘛。 係啦，繼續推介嘅兄弟，繼續。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即係今次其實 IMAX 嗰間戲院又唔係好錯，即係特登入去純粹就為咗想睇下佢，因為其實二 B 嘅版本同三 B 版本分別咧，係剪咗超過咧就二十寸嘅地方。 二十寸嘅地方咁就我諗咧，加埋嗰個 duration 咧，即係剪出嚟嗰啲嗰個 footage 個 duration 咧，就唔係好長嘅啫。但係 四分鐘咯。 應該冇四分鐘，應該就其實我再 check 翻即係電檢即係。公布出嚟嗰個兩部片嘅 duration 嘅都係162分鐘，即係某程度上可能即係剪咗嘅可能係幾廿秒咁啦，咁但係即係都好，即係點講？好明顯真係有幾十個，即係咁十零廿個位咧，係真係其實三級係真係需要去剪先可以成呢個二 B 級嘅。 即係呢套片其實喺香港相對嚟講，即係奇俠嘅系列咧，近年即係唔係咧上得太多啦，兼且人物拍得太多咧。香港對於呢啲咁嘅人物嘅熟悉嘅程度咧，係越嚟越低嘅。 因為美國人拍翻啲越嚟越冇乜其他人識嘅。 冇辦法，因為出名最 top 即係全球都認識嘅 Batman 啊，什麼 Spiderman 啊嗰啲，都俾人拍曬啦。咁但係呢一個市場咧，又好似好大咁啦，即係好似啲觀眾都樂此不疲。 稍微多少少人認識嘅變形俠衣同埋 Iron Man 又俾人拍埋啦。 咁所以啲二三線啊，即係冇話二三線咧，可能比較即係唔係咁主流嗰啲咁嘅，即係可能叫做即係graphic 少少，即係呢一隻，即係好似 Sin City 啊，或者呢一隻即係 Watchmen 呢啲咧，其實如果拍電影嚟講咧，就可能咧真係都幾暴力下嘅喎，即係可能如果要忠於原著嘅話，就可能咧套戲會 R 級啊，咁就可能喺個商業發行嚟講咧就冇咁著數咁啦。但係冇辦法，呢個市場真係太大，就算 R 級咧都好過拍一啲唔知咩題材嘅，即係唔知咩片咁啦。咁就即係令到即係今次舉例 Watchmen 咁都係1億3000萬嘅投資咁啦，咁亦都即係見到美國開畫票房都有5000幾萬，咁應該即係有利可圖嘅。條數應該都係即係個如意算盤，都算係打得響嘅啦。 應該落投資額都好似仲高過龍子嘅1億2000萬。 咁但係你睇落條數，即係睇落個套片個質量嚟講，佢啲錢都算係咁樣使得 OK 啦，算係。 咁但係作為即係觀眾嚟，香港嘅觀眾咧，就即係香港觀眾比較即係痛苦啦，就係、是、如果想睇一個即係銀級版咧，原汁原味嘅話，就逼住一定要即係捱貴妃去，仲要 捱遠車程啦。 係啊，仲要哇，直情去到即係山卡拉嘅地方咁嚟睇一個即係我唔係好欣賞，都唔係覺得好值得嘅一個 DMR 嘅 IMAX 版咁啦。咁但係即係我哋在座幾位都應該冇得比較翻即係嗰個二 B 級嘅版本啊。 亦都唔係好想再翻睇個二 B 級嘅版本， 因為片長實在太長， 係啊， 太短時間入邊去翻睇應該會頂唔順。 咁但係即係就住我哋睇咗個三級版，大概都知道咧，如果個二 B 級嘅版本咧，大概都要剪啲咩嘅啦，都係一啲即係比較血腥、比較暴力同埋一啲。某程度上，我覺得某啲 裸露嘅 裸露啊，某啲性愛鏡頭咧，都係去到三級嘅地步㗎啦。 係啊，即係你一兩場好明顯嘅就係其中一個即係藍藍地色嘅人啦，咁啊即係其中一幕就露曬何必仔出嚟嗰啲。 我諗嗰個藍色何必仔就未至於要cut嘅，就反而就係男女主角有一場性愛嘅。 性愛係會係其一啦， 都應該去到三級嘅地步㗎啦。 或者一啲比較血腥描述翻啲過去嘅，或者一啲好暴力，即係見到啲死屍嗰場面，應該就會有機會三級啦。 咁樣就咁啊，即係觀眾自己選擇啦，值唔值得俾咗幾廿蚊咁入場咁啊，自己揀啦。咁去到講下部戲個劇情，好似好複雜下喎，因為人物啊都幾多咁啦，但係即係好似好複雜，但係嗰個主線其實又好似好簡單咁啫喎。 主線複雜應該係複雜喺佢會穿插一啲 過去、過去、現在同埋某一啲咧，即係歷史嘅事件，一啲美國嘅歷史啊，即係可能係冷戰時代嘅歷史咧。咁啊，香港觀眾可能覺得比較遙遠少少啦。咁啊，故事不如 Diamond 試下講下，你要講故事之王啊 ，Diamond 唔該。 好啦，咁咧就係 真係好難為你， 好難為我覺得。咁咧就係即係都係講咧一班保衞奇俠，其實咩嚟嘅咧？就係講緊咧嗰陣時二戰啊，就係呢個美國咧就係要嚟打仗嘅一個部隊啦，或者平時唔係打仗嘅時候要嚟即係維持一下啲 嘅治安㗎啦。咁但係咧就其實故事咧就好簡單嘅，就係講咧當呢、這個戰爭已經停咗之後咧，呢班咁嘅騎俠咧已經點講啊？已經各散東西啦，冇用啦。政府咧已經唔用佢哋啦。咁有啲咧甚至咧變咗癲佬啊，有啲咧就俾人謀殺啊。 即係呢個就好似超人特工隊個劇情咁樣啦。 係啊， 超人特工隊成人版 嘅。我聽講超人特工隊好似都係即係有少少靈感係源於呢一套片。 咁呢 漫畫。 咁呢班人咧原本咧就叫人民英雄嚟嘅。咁即係人民 人民兵團。 係啦，人民兵團 第一代。係啦。接咗手俾第二代先會改咗名做 Watchman。 係呢部戲嗰幾個主角就係呢個所謂嘅第二代嘅一個即係保衞嘅騎俠咁樣。 係啦，咁個故事一開始咧就係由咧其中一個人嘅死開始喎。 就一個笑面俠啦嘅死開始啦。 但笑面俠好奇怪，係第一同第二代佢都橫跨曬。 跨兩代。 係啦，佢就係唯一一個。 所以咪要死先 咯。 係啦，點解橫跨當然有啲原因啦。咁呢個就要入場觀賞啦。呢個就。係 啊。 咁然後跟住就由佢死開始，咁一個蒙面嘅呢個咁嘅怪傑。 密土俠 怪。係啦。密普怪傑 啊！密普俠咧就得意嘅，佢嗰個面譜咧會隨住佢嗰個表情咧而變化嘅。 係啦， 但唔知我睇完都唔覺得，即係唔知道究竟佢係咩表情， 都唔識變嚟做乜。 係啦，咁啊查，咁啊跟住查下查下就發現啊，一班 Watchman 跟住咧就應該咧可能咧跟住會陸續俾人殺啊，好似大屠殺之類。 跟住就花咗好大量嘅時間咧講其中幾個主角，即係嗰啲過去咧，即係點解佢會做即係一個奇俠啊？點解由一個普通人變成一個超級英雄啊？咁啊講咗其中幾個啦，亦都有幾個咧係冇講過。冇交代我嘅， 講開講開某個人咪順便拉拉到佢咪講兩句咯。 某啲角色你好想知佢個過去咧，其實咧部戲又好耐唔住啦，就完全冇描述過點解嘅。 可能留翻伏線拍第二集啩， 咁有可能。 係啊，另外咧另一個主題就當然講咧就話世界末日個末日中啦，因為嗰時講緊呢個美蘇嘅冷戰嘅時代，大概六七十年代。 其實部戲 不過要係啦，要提醒大家，其實嗰個歷史咧係改寫 虛構出嚟。 係啦，因為尼克遜係繼續做緊總統嘅，去到八十年代。 部戲嘅總係講係一個八五年啦，即係個。故事嘅背景，但係咧就將嗰個當時嗰個背景咧，即係當時美國嘅背景咧，就即係完全係即係倒讚出嚟嘅，即係講嚟總統依然係尼克遜啦，同埋咧即係嗰個冷戰，我諗真實歷史嚟講咧，去到八五年應該係咪 冷戰都仲喺度， 冷戰都仲有，但係就冇咁話即係又即係嗰個恐懼，恐懼係冇咁犀利嘅。 係啊，係啦。咁跟住就講到有個叫末日鐘啦，咁呢個末日鐘就好得意嘅，無端話咧，剩低五分鐘咁樣咧，跟中段嘅劇情你又會見， 中意又拱多一格， 中意又拱少一格， 甚至話俾你聽咧，個末日鐘咧只係個 symbol 嚟嘅啫，係扭嘢嚟嘅， 扭需要嘅。咁跟住 拱到夠鐘都冇問題。 係啦，咁跟住就話啊，會驚核戰啊，諸如此類咁啊。跟住就做咗一大堆唔知道做咗啲咩嘅嘢，跟住後屘發現，原來係另一個陰謀。 咁嗰個另一個陰謀咧，咁亦都係即係都件好大鑊嘅事嚟嘅，亦都即係同嗰個即係美蘇個冷戰係有個關係喺度嘅，亦都係某程度就係解決咗即係美蘇個冷戰。咁咧部戲咧呢、這個我可能覺得係第一集啦，呢個第一集嗰個結局咧就去到咁啦。咁啊唔知仲有冇第二集嘅發生啦，因為有某啲角色就要冇咗啦。 而家抽到幾多錢咧？ 係啦，即係睇下收咗幾多錢咧，咁 即係收得多咪拍快啲咯，收得少可能唔拍住。 唔係，其實佢呢個咁嘅玩法咧 ，Watchman 呢個玩法咧，其實有少少似 X-Man 咁樣，中意咪第二集又加多幾個角色啊，呢種嘅拍法咪好似 X-Man 咁樣咯，中意第二集無端加啲角色出嚟又唔交代都得嘅。 又或者拍到 第三集之後又扮係最後一集，但又留咗好多伏線啦。 又或者好似即係 X-Man 個處理咧，呢個所謂第四集嚟嘅狼人嘅前傳嚟嘅啫，中意求其抽個角色出嚟拍個前傳都得。 好似仲會拍埋阿磁力王添喎。 咁 我希望佢唔好有續集嘅呢套 Watchman。 因為其實呢套 Watchman 咧，可以話點解話個題材比較成人？因為其實成個過程講嘅題材真係比較係政治啦。咁同埋入面嘅背景其實成個背景都幾昏暗嘅。因為當你講到嗰啲咁嘅 superhero 咧，其實你係講緊咧佢哋咧幾乎好似不善終咁樣。 同埋今集一開始都死咗個 Watchman 啦，再拍落去係咪拍到全部 Watchman 死曬先？ 唔係講嘅第一代嗰啲所有嘅騎俠咧，即係都係 不得善終， 不得好死嘅個即係都冇乜好結果咁樣。 同埋呢個漫畫咧，我估咧都好憎啊尼克遜咯，因為佢講到由尼克遜接手嘅世界咧，原來係美國咧，原來咧好黑暗。即係唔係嗰班英雄心目中嘅一個理想嘅世界， 亦都即係某程度上係覺得即係喂，即係其實舉例笑面虎一不斷喺度講話，喂人性咁醜惡啊！即係其實某幾個角色都好覺得喂人性係極之醜惡，係冇得救咁滯啦。 因為所有角色都係咁覺得嘅啫。 係咁，但係咁覺得嘅表唔表達到係另一個問題啦。 所以套古仔咧，其實咧都係。 其中一樣嘢就係想講咧，因為佢其中一個角色咧就好勁嘅，就係、是、呢、這個誒曼、曼克頓博士啊，佢係差唔多接近無敵咁滯嘅。咁咧佢咧就係、是、一個咧應該係唯一一個可以有能力咧阻止到呢、這個誒、核戰嘅人物啦。咁呢、這個但係由於佢咧已經咧太過勁嘅關係咧，佢咧都好似同呢個人類咧脱離感情啊。 同埋佢原本係有一個能力，佢可以即係預知到呢個未來，但又唔知點解發生有啲嘢咧，就令佢好似睇唔到呢個世界嗰、那個那個終結咁樣咧。咁、原來即係最收尾即係部戲即係會講翻點解啦。 係啊，咁呢啲就入場睇啦。咁但係呢、這個咁即係擺咗落去嘅時候，跟住咧就發現即係其實個作用又係好多時係講一啲好似好圓嘅嘢啦。當然亦都係，即係呢套片就好奇怪嘅，即係佢講咗咁多嘢，有好多嘢即係，但係有好多嘢明明可以即刻搞掂嘅，係要不停咁講，好似大隻佬咁樣。 咁又係因為大部分嘅戲咧，好多 VO 咧，就好多旁白咧，即係都係一個蒙面俠，係咪蒙面俠啊？就叫 每個唔同嘅 Watchman 咩麥普怪傑啊， 大部分都係嚟自即係麥普即係怪傑嗰個 VO 咁啦，咁講嗰啲嘢亦都係即係懶係好深奧咁，明明可以好簡單嚟講係要深奧少少，即係有少少王家衞嗰種表達嘅方法咁，即係要轉彎抹角咁嚟講，但係即係都好聽，亦都係有趣嘅，佢都即係整體嚟講佢係個娛樂性係我覺得不乏嘅。 即係整體嚟講，其實係。即係佢有一樣嘢算係打到，就係、是、帶到你即係遊花園嘅過程，你係很願意同佢遊花園咯，起碼。 因為佢遊花園個花園都係靚嘅。 所以我頭先話其實個戲個故事真係嗰個主線，唔好話兩個半鐘啦，可能個半鐘都 under， 即可能一個鐘已經講完，因為個故事真係好簡單。咁但係因為佢部戲其實大量嘅篇幅咧，係講即係某啲角色啊，即係可能 flashback 完又再 flashback 啊，即係好多角色牽涉咗其中裏面咧，即係淨係講咗幾個角色話點解成為奇俠啊，其實已經即係用咗超過一個鐘頭，亦都個節奏咧係比較慢一啲，亦都係好多即係風格化嘅一啲嘅處理啊，令到一啲係可以快啊變咗好慢咧，咁啊令到加加埋埋部戲入邊160幾分鐘一個史詩式嘅一個咁嘅結構喺度。 其實唔好以為一套動作劇情片啦，我覺得其實都係類似近年開始啲英雄片會開始拍得人性化之餘，仲偏向劇情類添啦。 會唔會咁一個成本相對會比較低啲？因為你始終動作場面會唔會即係個成本使起上嚟好緊要？ 都唔係啊，舉例呢部都1億3000萬啦，基本上即係可能佢拍短啲，即係加多啲動作落去，即係可能都係咁嘅價錢。 即係播多幾場可能仲好收啲添。 你見到即係舉例即係呢部 Watchman 咁啦，即係可能動作嗰方面係比較少咗，即係 可能都有係精彩咯，唔會好似幽靈奇俠咁樣有，但係好唔精彩咯。 但係即係唔會因為你少咗動作而平咗啊！即係你見到部戲，即係嗰啲佈景啊，即係嗰啲人物設計 啊，甚至喂好多場景啊！你見到佢 flat 即係一個回憶，跟住有一個新嘅場景喺度，即係好多景，即係嗰啲錢全部你見得到係使咗喺度嘅，即係唔會因為少咗動作而平咗。即係你係見得到1億3000萬，即係喺你眼前係真係燒緊銀紙俾你睇到嘅。 同埋你講165分鐘，你一定唔會話覺得非常之悶啦，起碼你唔會感覺呢樣嘢。可能前段要適應下個比較慢少嘅節奏，但適應咗之後，去到中後段咧就絕對跟住咧，因為佢場景相當之多嘅關係咧，就冇影響到你即係個片長啦。 同埋因為個導演咧，就即係睇之前，可能啲觀眾真係要調教一下呢個導演嘅 Zack Snyder 咧。咁其實呢個只係佢第三部作品， 即又唔好太期望佢好似之前嗰套《戰狼三百》咁殺得咁緊要啦。 再之前啊，即係《活死人空間》咁啊，即係都算一個新導演，但係即係你見到佢喂三套戲啫喎，去到而家好似已經 去到第三套已經拍大 變到即係大師咁滯㗎啦。咁但係呢個導演係始終即係頭先講話大師一定要即係小心啲一樣嘢就係咧，佢電影咧就唔會有話即係好客觀嘅好與唔好，只係咧好主觀，或者你作為觀眾中唔中意嘅啫。你中意佢啲風格，或好慢咁嚟講故仔啊，或者將一啲動作即係個時空將佢去扭到好慢啊，或者即係講即係去到今次成個野心更加大啦，去到即係講到上去火星嘅，即係火星上面又有一啲好即係好畫面上面嘅風格化嘅一啲處理啊。咁即係作為觀眾，喂你中意就中意咯，唔中意基本上可能同一個導演下一部作品你都盡量避免觀看啦，因為就係啲風格化嘅導演，始終真係。佢唔會即係咁顧及到觀眾，即係佢可能拍嘅嘢全部忠於自己嘅風格。咁你班觀眾中意睇就中意睇，唔中意睇就即係算數啦。咁呢一部咧 ，Watchman 咧，我個忠告就係、是，即係如果《戰狼三百》嘅風格，或者係嗰啲動作慢動作，你係都唔係好適應到嘅話，今次 Watchman 係更加嚴重嘅。連講故事嗰方面，即係都有即係嚴重嘅風格化嘅一個嘅情況出現咯。 同埋即係睇得出今次佢係有野心咗，因為佢動作場面嘅處理都有幾個唔同嘅方向啦。 即係啲露曬骨嘅，真係血肉模糊飛曬啲血出嚟嘅。有啲又好好暗暢咁閂埋對門，流啲血出嚟又交代咗件事咁樣。覺得佢好 show off 佢技巧，佢功力出嚟咯。 不過我覺得咧，即係因為呢度 Watchmen 都係改編自一套漫畫噶嘛。其實呢個漫畫都應該我睇過一本雜誌咧，都話咧，其實原來係一套即係幾經典嘅漫畫嚟嘅，即係咧係漫畫界裡面一啲即係好受人推崇嘅漫畫咁樣啦。咁咧，但係咧，即係睇得出今次呢個改編咧，係佢就好得意咯。我就覺得，因為通常啲漫畫咧，其實佢點都會有講到呢班咁嘅保衞奇俠嘅即係點樣去教訓啲壞人啊，或者即係佢自己嘅往績嗰啲啦。但係今次咧，佢反而咧真係咧整套電影咧，佢咧齋講，即係差唔多係齋講咧呢一班保衞奇俠嘅一啲內心嘅世界咁樣咯。即係好似係有別於一般嘅一啲改編英雄嘅片啦。我覺得呢一方面咧就即係係幾有驚喜嘅，我就睇得。 即係同埋佢交代嗰啲超級英雄點解係超級英雄？雖然佢哋都係好血肉咁用拳嘅打交啦，冇乜即係特別好神奇嘅功力啦，除咗曼哈頓博士之外，但係都用啲好簡單嘅動作都表達出呢班所謂嘅 superhero 其實佢哋做到 superhero， 因為佢哋好抽過比普通人好打。 咁可能呢樣嘢反而對於某啲觀眾嚟講覺得好似好流啊！即係嗰啲幾個奇俠裏面，即係曼克頓博士好勁啦，另外嗰個叫即係個有錢仔叫 黃金之王， 黃金之王咁啊動作好快啦， 被譽為呢個全世界最聰明嘅人類啦， 都好有錢啦咁啊！咁但係另外嗰幾條友就好似即係齋隻抽嘅啫，因為抽得極係頭先阿基友講嘅就係抽得勁嘅啫喎。咁但係即係最收尾嗰幾場戲就係掘幾個奇俠走曬埋一齊。感覺上就係淨齋打嗰幾條友又好似行企企咁樣，基本上即係得 個 曼克頓博士同埋黃忠之王兩條友對決就得咗，其他三條友唔該企埋一邊都得噶咯。 同埋睇即係起碼佢，但我覺得起碼係好啊，起碼睇得出呢啲咁嘅 superhero 都有佢個人之處。雖然嗰三個其餘三個或者死埋嗰個都唔係好勁，即係你睇好多英雄片係突然間個英雄臨尾俾人打到成隻狗咁，突然間係好勁噶嘛，唔知做乜可以反撲噶嘛。即係我之前睇Hellboy 二個 Hellboy 唔係特別好打，係特別捱得打嘅啫嘛。我睇聲佢場場都係俾人打嘅，臨尾又無啦啦可以贏到啫嘛。 咁即係呢一班咁嘅英雄咧，即係特別之處咧，就係佢哋咧係冇乜特別咯。就係咧，佢哋係即係其實佢有講到咧，就係嗰陣時佢哋只不過係比較好打，而咧佢哋成為英雄咧就要為自己咧即係做一啲嗰啲 mask 啊，即係即係靠嗰個外表嗰套衫嘅啫，其實只不過係你到分辨佢哋嗰個角色咯，而唔係即係佢自己本身個能力嘅有啲咩特別咯。咁就係即係可能呢一班人就係到最後，當冇人再理佢哋嘅時候，即係就係可能因為咁樣，佢哋只不過是一個平凡人啦。咁所以呢套片咧，即係其中一樣嘢就係即係講呢一啲英雄嘅悲哀咧，都係即係都幾好嘅。都幾好睇嘅呢一方面就 呢方面幾道慾嘅，其實係 因為佢哋平凡人士講佢哋人性化一面，更加容易觸動到觀眾。 我又唔知即係呢套戲幾時拍啦，即係會唔會受到即係其實 Christopher Nolan 個 Batman 個系列嘅影響咧？因為即係呢個蝙蝠俠嘅前傳其實都幾強調，即係話蝙蝠俠佢喺個平凡人嘅時候，佢真係平凡人嚟㗎，佢真係極度軟弱啊，即係好多內心嘅一啲幽暗面啊咁樣，其實同埋即係佢幽暗面同埋佢即係戴住面具嘅身份啊，嗰啲好多嘅矛盾啊，甚至佢嘅幽暗面導致佢要戴住面具到即係佢要做英雄啫嘛。咁其實今次保衞奇俠某程度上都好似係講緊嗰樣嘢咁，去到結局咧，甚至咧即係有啲似黑夜之神啊，即係。呢、這個曼克頓博士啊，即係如何，即係我冇爆結局啦，好似同 如何處理嗰樣嘢， 係咧，同呢一個黑夜之神裏面 Batman 即係啃一隻死貓，好似都有啲相近㗎嘛，即係係咪抄緊結局咧？我覺得即係一個我可能未睇過一個原著嘅漫畫啦，我唔知原著嗰個劇情係咪咁嚟到去處理啦。咁喂，我覺得呢個結局好似有少少唔係好 original 咁啊。 但我覺得 結 局有陣時你講處理啦，其實無論你用我唔用 original 都好啦，即係有時即係參考人哋，即係拍到嗰種感覺，如果拍得到嘅，咁我覺得即係都唔係太曳啊，起碼都。 不過我就覺得佢拍得麻麻地啦，即係個結局。 即係我相信個結局個感覺就係話，佢嗰個叫個輕重位一個高潮位咧，佢可能放得就麻麻地。 一來就第一樣嘢就係、是好似呢、這個嗰、那個、叫咩啊！之前其實我哋為試過套叫 《地球情緒人》， 咁又係啦，即係要說服啊一個接近，即係一個可以拯救到你嘅人，要說服佢咧。咁今次咧，我又覺得 差咗啲喎，即係即靠嗰個女子即係我又唔知佢做到啲咩令到阿博士可以回翻。 會唔會變成又好似一啲第五元素嗰時 Let It Pop 文嗰款啊？咁啊算啦。 一嚟就呢樣嘢啦，第二嚟就係、是、即到最後又係即我都幾唔中意，即雖然佢係有必要嘅，就係、是、即佢交代。 交代件事， 好似啲劇集咁交代曬啲嘢出嚟咁樣，我又覺得即係呢度有啲搞笑咗啲。 其實去到嗰個位置，其實佢如果唔係諗住拍第二集嘅，其實去到某一個出級 point 咧，即係交代咗世界末日個結果係點樣咧，其實已經完噶啦。 即係有好多嘢唔使咁白嘅，即係我就覺得，即係可能 佢係想交代翻咁上下啲嘢，跟住嚟到咁上下第二集又無啦有其他狂人出嚟，真係一套英雄片咁樣去打嗰班狂人咯。 咁都有可能嘅，即係如果咁樣嘅話，但係即係由於佢即嗰啲人物已經個角特色已經唔係咁高啦，即係有特色嘅可能即係喺預見嘅未來都唔會再出現嘅關係咧，咁樣有續集嘅話，我都。可能即系都唔系好吸引我入去睇。 其实我比较担心个续集会仲拍到啲乜咯。其实系，因为其实嗱呢一集整体嚟讲咧，即系除咗结局即系可能烂烂地之外咧，其实整体个感觉唔错噶，即 系几圆满。 我好中意开头。 我其实几中意佢嗰种悲情嗰种嘅味道噶。即系呢套片虽然头先听我哋咁讲，好似三套片炒埋一齐，即系呢个地球停转日啊，加啲呢个黑夜之神，又加啲呢个超人特工队，但系成样嘢可以拍到嗰种嘅味道。 我覺得就係頭先我講嘅咧，就係話，即係呢部戲你睇得呢個導演嘅電影，我哋真係要睇嗰個風格或者睇佢即係美感，即係美學上面嗰種堆砌啦。即係連呢啲你都唔睇，淨係想睇，即係希望佢講個好嘅故事出嚟。基本上你係即係一定係唔會滿足嘅，因為呢個導演好多時候即係嗰啲係戰狼三百都係一個好簡單嘅故事，佢係要堆砌好多嘢出嚟，堆砌好多動感啊，堆砌好多影像上嘅嘢，堆佢兩個鐘頭啫嘛，而唔係個故事真係值得佢講兩個鐘 啊。但係如果想睇佢嘅呢種風格，我又覺得今次比起戰狼三百嘅差咗。 但係今次佢又想展現佢另一種嘅暴力美學出嚟啦，因為我好中意佢其實一開頭阿笑面後俾人懟冧嗰幕咧，佢趁一啲好悠揚嘅 jazz 音樂咧。喺只市面上俾人打到辛苦，但又即係好感覺上，齋聽落係好浪漫一件事咯。跟住又死都係一件好平常，你應該去享受佢點死嘅感覺咯，應該係。 咁即係整體部戲其實即係極盡視聽之餘嘅，即係始終呢個導演咧，其實咧其實係好即係點講啊？即係其實呢種導演係拍 MV 係最啱嘅啦。因為就佢應該就唔係 MV 導演出身，但係佢係極之適合去拍 MV， 因為佢就係、是。某程度上可能都是彈緊佢就係講故事麻麻地嘅啫，戰狼三百講故事都麻麻地，甚至活死人空間嗰啲都係喪屍片，即係談不上什麼講故事嘅。咁所以都係影像先行啊，風格先行啊，嗰啲咁樣嘅導演嚟嘅咧。咁所以我就會即係都好審慎地喂睇個故事，基本上即係我都同即係聽眾講就係喂睇故事就唔好睇呢部啦，睇故事可能即係選擇翻睇黑夜之神好過睇呢部啦。 讲故事，我觉得佢又算做得合格嘅，咁起码佢穿插啲咁多嘢穿插个时空嚟讲，又唔会睇到好乱。 即系， 但整体佢个即系讲故事一个电影，一部电影嗰、那个流畅度咧，其实系出咗问题嘅呢部戏。有人会话过长啦，同埋即系我都会话喂，咁如果你咁多 flashback 去讲某啲嘅人物，咁点解又有另一啲人物你又唔讲啊？即系举例呢一啲，咁就可能系即系可能导演真系可能喂攞咗剧本。可能要即係有啲取捨咯， 可能係有時度下嘅時候，發現個片速真係太過長嘅關係咧。如果佢再寫埋其他人，可能三個幾鐘都搞唔掂咧，咁啊廢。 不過其實咧，即係我睇翻啦，可能咧，即係 Watchmen 呢個漫畫，如果要改編成電影咧，可能都幾大劑啊！即係佢可以改編到咁樣咧， 可能二十幾年咁樣要分三部去拍。 即係佢改編到咁樣已經咧係好好嘅成績嚟嘅。即係佢係係能夠將嗰班咁嘅英雄人物係嘅嗰個內心世界呈現到出嚟，同埋就係佢即係都。唔會話即係幾驚，有啲驚喜咁樣咯，即係唔會話，哎呀，好似上次咁睇嗰套乜乜奇俠咁樣，又係 幽靈奇俠 咁啊，算啦咁樣咯，都係有啲功力嘅呢一方面。 即係我相信總括嚟講，如果睇呢套片，首先第一樣嘢要認個導演嘅風格啦，第二理解就係節奏比較慢，同埋劇情比較多，上粹到即係品味個人物嗰個悲情嗰個描寫，咁相信都依然會享受到個娛樂性嘅。 至少我真係俾咗，雖然去 IMAX 戲院，我話 IMAX 就唔係好令我滿意啦，那個效果。但至少我俾90蚊，我一睇呢部電影咧係值嘅。 有冇嗰笪積啊？ 嗰笪積就冇。 一劈好顯著嘅屎咧就冇嘅，但我都仲係見到咧，即係畫面上面有一兩點細細點嘅黑點喺度。咁啊，即係 係換咗，即係換咗今次唔係真係IMAX 去 拍嘅戲。我唔知，我諗佢播嗰卷菲林都係 IMAX 嘅菲林啦，唔關佢播嘅事。因為嗰個黑點係嚟自一個 projector， 我諗係嗰個嗰啲 lens 啊，嗰啲地方有黑點嘅，導致即係 project 佢出嚟嗰個畫面咧都有黑點咁樣。 可能拍過下啦呢期，我諗 IMAX 嘅戲相。 咁係可能之前即係拍烏蠅咁拍下拍埋塵走啦。 咁絕對唔出奇，因為其實咧佢開畫日咧喺呢個 IMAX 戲院咧都收68,000咧，原來成個二月咧呢個 IMAX 戲院咧票房得70,000嘅啫。 即係一日就收翻成個二月嘅票房。 係啊， 咁佢期望呢個保衞旗下捧嘅快樂啦。 係啦，希望保衞到個票房啦。 保衞有到間戲院唔使執笠啦。 咁啊，保衞到直到下一套有 IMAX 嘅戲上為止啦。 咁同時之間就播放咗個《哈利波特》嘅第六集嘅預告嘅，即係觀看嘅時候就。 咁、那個《哈利波特》嘅預告都係呢、這個，應該都係 IMAX 嘅 DMR 嘅版本啦。 有 3D 喎、 哦，會有 3D 嘅，呢、這個會有 3D 嘅。咁但係即係《哈利波特》，即係大家睇過 成套 3D 係咪？即係都係獨步 3D 咧。暫時未知。咁但係觀看咗上集 3D 嘅朋友，相信對呢集 3D 嘅信心幾多就係心中有數啦。 但都唔使驚，因為對上一集同埋而家即係過去都有兩年幾，係咪？都係兩年嘅。兩年嚟，即係舉例，我哋見到有《地心探險記》啊、嗯，或者即係 3D 嘅呢個叫咩咩血洗情人節啊。見到個 3D 效果真人即係嘅 3D 電影咧，因為科技進步咗好多啦。今次《哈利波特》應該個技術好多啦啩。 睇下啲主角嘅走樣程度啦，可以係。咁我哋 即越拍一集，啲主角就越嚟越大個，而家直頭變咗成年人啦。 係啦，咁我哋不如去一去廣告先，轉頭翻嚟咧，咁啊介紹另一套就係《奇連衣事活》呢個回憶嘅作品，到底係點樣咧？轉頭翻嚟嘅《影畫春秋》。 以下係陳水扁嘅承諾。 咪咁殺巴嘢！然后直接年金的二半，我马上700杀，阿你好不？ 阿扁准备好切腹未啊？ 对他们来说，真是情何以堪。 唉，一次又一次咁变，唔情何以堪就奇啦。各位想知道点解咁讲，又想知道多啲台湾政治嘅资料，咁你就要留意由2月3日开始，逢星期二晚上9点台湾春秋啦。啊，我系节目主持景仁。 地图 有， 指南针 带咗 ，iPod 吓、啊，行山都要带 iPod， 梗系啦，要听全港第一个专讲行山嘅 podcast 节目。 上山容易，落山行。 逢星期三晚11点， 大家记住收听啊！ 喂，小兵，弊啦，阿妹打嚟约睇戏添，个个礼拜上咁多套戏，套套都好睇，套套都5粒星。你知啦，我哋嗰啲又要扮有内涵，套戏又要好睇，又要好笑，又要有深度。好难拣喎、 哦，唔使惊，散仔，记住逢礼拜三晚9点喺 Open Radio 收听后巷电影院，有每年睇200套戏嘅电影盒，同你分析每套戏嘅好同唔好，咁你咪知睇边套戏咯。 咦，正、哦， 师傅，信男细佬一定要你帮我啊！ 你想求咩啊？ 我咪想求奇咯。 求奇？新奇个奇啊！逢星期四晚11:05聽 Open Radio HK.com 嘅奇聞精選啦，佢哋本住求真、求新、求奇嘅精神，每個禮拜都精選好多奇聞啊！ 咁我求求其聽下啦。 哦，好啊。 喂，買曬爆谷買埋汽水做咩啊？去睇戲啊？ 梗係唔係啦，買爆谷汽水梗係翻屋企聽影畫春秋啦。 翻到嚟啦，我哋咧就會講呢套我覺得咧應該係最好睇嘅電影，今個禮拜即係上個禮拜四上映嘅，就係、是、叫《驅逐》啊，《Gran Torino》啊。 咁係啦，即係之前咧，即係都大讚啊《奇連衣事活》嘅一個換命方言啦。佢嗰陣時我係講換命方言嗰時候已經話，哇，好期待《驅逐》啊，因為覺得喂《奇連衣事活》近年咧狀態回湧啦，不論喺即係導演嗰方面，甚至即係自導自演嘅電影咧，亦都即係好有水準啊，即係或者得奧斯卡嘅一啲咁嘅材料喺度啦。即係雖然今年就即係冇奧斯卡任何提名，但今年嗰兩部戲我覺得即係好過曬，即係今年即係奧斯卡最佳電影嗰即係嗰提名嗰五套。 咁呢套即係驅逐成日喺香港嚟講，即係都即係比較少，即係觀眾會留意個原因就係始終個題材咧就唔算一個大眾嘅題材。係 啊，即係你話即係就咁睇佢個 poster， 阿奇尼係一個白黑色背景揸住啲槍喺度做乜？咁即係估唔到咧，即係估唔到佢會直頭估唔到。 佢係會講乜嘢， 甚至即係我都估唔到美國嘅賣座，雖然香港就好似唔好受歡迎，因為小眾嘅發行啦，但美國咧頭先話咧3000万嘅製作，咁但收咗即係個 total 個票房咧 ，so far 已經係差唔多1亿4000万啦，咁亦係破咗即係奇連衣事活即係重影以嚟最高嘅賣座，即係佢幕前演出嘅一個賣座記錄。 已經推續好收啲，定係換命方言好收啲？ 換命方言咧，美國咧直情係撲嘅。咁拍咗5000几万咁就唔知收咗翻3000几万咁嘅啫。咁啊唔係好理 想。每兩年要拍兩套啦， 一 套一套俾佢撲，一套賺翻少。 呢個好正常嘅。咁啊，即係香港片名改得幾有心思，就兩個字分開嘅驅逐。 反而我唔中意中間個點喎，即係有少少好似抄緊放逐啊嘛。你放逐啊中間整一點，你驅逐又中間整一點，整一點嚟做乜？ 因為扮係咪扮就避曬？ 因為可能驅逐就驚你以為一個字咁啦。 係啦， 驅就又有另外一個解釋嘅。 係啦，咁。呢、這個就即係如果咧講呢個故仔咧，即係其實片長就大概接近兩個鐘度啦。咁、啊，其實就講到阿奇連伊士活即係死咗呢個太太之後， 死咗太太。 係啦，咁啊跟住喺個社區嗰度，即係前開頭一節嘅時候咧，其實講佢喺個社區係一個好唔受歡迎嘅人物嚟。 因為佢嗰個社區咧，其實某程度上咧係嗰啲白人咧已經搬走曬， 係啊， 係搬正咧就係即係奇連伊士活佢呢一個屋企咁啦。因為周遭嗰啲全部咧，因為搬走啲白人之後就取而代之就一啲亞洲人，啲苗。苗族嘅人啊，啲苗族咁你知道有啲亞洲啲有色人種入到去裏邊就即係總係有啲烏煙瘴氣啊，總係有啲即 係 罪犯啊，其實又未知話好大鑊嘅一啲即係犯罪，但係即係你知道有色人種喺佢白人嘅社區總係即係總係爭一橛嘅，治安總係爭少少咁樣。咁但係奇連伊士活呢個人咧，咁雖然即係一個越戰嘅英雄咁啦，咁啊一個硬漢子，但係咧佢又好對於啲亞洲人咧又好討厭，即係好憎啲亞洲人嘅，有嚴重嘅一個即係種族歧視喺度嘅。咁直至咧，其實有一日咧，就發生咗一件事件喎。 咁咩事件？ 嗱，呢件事件咧，就日光日白咧，就有一個即係有一個即係少女啦，係即係咧。喺呢個途中咧，就同一個即係白種嘅男人嘅途中。 我諗阿 Kimmy 想講嘅個事件係咪講偷車嗰？ 定 兩個事件都係嘅。咁啊，即係頭先講阿灣提過就係咧，其實就係阿奇連伊士活咧，佢自己都係即係硬漢子嚟嘅。喺街頭見到一啲咧，有條女咧就俾人恰啦咁，咁啊即係自己就挺身而出啊。其實嗰條女咧就係呢部戲嘅女主角嚟嘅，就係、是、一個苗族亞洲裔嘅一個女仔咁啦。咁就其實嗰個女仔就住正喺奇連伊士活隔離屋嘅。咁啊，個女仔覺得啊，其實呢個阿伯即係雖然即係性格就即係幽暗咗少少陰沉。但係即係都係一個畢竟係硬漢子，一個好人嚟嘅。咁同時間亦都發生咗咧，呢、這個女仔其實佢咧個細佬咧，咁啊即係羣埋一班即係一班壞人咁啊，即係都係啲亞洲裔嘅壞人啦。喂，咁就嗰班壞人佢講喂，不如啊偷咗阿奇爾士活嗰架老爺車，那個老爺車就叫 Grand Torino 就係呢部戲個片名咁樣。咁啊，但係就偷車不遂就俾阿奇爾士活即係制服住咁樣啦。咁就搞到即係奇爾士活對於即係佢隔離嗰屋咧，就好似即係又愛又恨咁啊，即係好似同佢。個女主角好似即係有少少即係友情建立咗，但係個細佬又好乞人憎，佢偷我架車啊嘛，咁啊想即係懲戒下佢，但係佢隔離屋咧就不斷咧，因為真係好人嚟嘅，始終佢隔離係亞洲裔嘅，佢可能熱情少少啦，咁啊用佢嘅熱情咧慢慢嚟感動到啲阿伯， 融化咗 啲阿伯，即係好即係種族歧視嗰種心理喺度，慢慢咧就直情咧阿奇連伊士活咧同呢一個亞洲裔嘅少年咧，好似即係建立咗一啲亦師亦有一啲感情啊，亦都同呢個女仔都建立咗啲感情，即係唔係嗰隻感情啦，即係建立咗一啲係友情喺度咧。 係啊，即係呢套片我幾中意一個原因咧，就係咧描述阿奇連伊士活係硬漢咧，就冇好刻意去描述，即係幾個場景咧係講佢真係對自己個生命嗰個堅持，即係好多好幾幕好簡單，其實佢冇拍，甚至乎係冇拍中間嘅過程，就話。即係例如，即係佢太太過咗身之後，咁啊託咗一位神父，就嘗試話即係照顧佢啊，幫佢之旅。咁啊有一回帶咗啲嘢，咁啊啱啱嗰日就生日，咁啊帶咗啲嘢去屋企，咁啊即係一啲以為老人家用嘅東西嚟，一啲好大個嗰啲電話掣嗰啲嘅電話啦。咁最後就跟住咧冇拍中間過程，跟住就出嚟咧就見到神父連埋個女人走出嚟，跟住好唔中意嗰個奇連伊士活。 那場不是神父嚟，嗰場是仔嚟。 屋企人，所以我覺得呢一啲係一啲好簡單，其實顯示翻佢自己真係要嗰種嘅骨氣。 唔係，其實即係呢啲係，唔係其實嗰啲唔係骨氣嚟嘅，即係我覺得係顯示緊咧，佢即係基本上是一個幾乞人憎嘅人。 因為你唔好 同埋佢咧，即係對好多嘢唔單止種族嘅，對好多嘢都係睇唔順眼嘅人嚟嘅。係，總之一個好難頂嘅老人家。 所以一部嘅劇本幾好啊！頭十幾分鐘咧，你真係覺得哇，奇連伊士活呢條友係好乞人憎， 好乞人憎。 即係佢對咗咩人都鬧嘅，佢個仔又鬧啊，個神父 又唔中， 個神父同佢嗲兩句都仲要窒細咁啊！隔離個僆仔話：喂，借啲唔知咩嘢啦，咁啊又俾佢真係鬧到即係一面屁咁樣啦。 即係角色嘅描述咧，喺十幾分鐘內咧，完全即係表露無遺咁樣。即係你睇下劇本，即係可能又係啲編劇，即係要睇下，即係如何十幾分鐘去建立到一個人物嘅角色，要係好立體、好有趣咁建立出嚟。呢部係好成功嘅被處理到出嚟。 係，同埋就係咧，即係佢嗰個嗰啲描述咧，雖然係就即係點講啊？雖然係好似好正經咁，但係咧其實咧係處處咧都充滿住一啲好幽默嘅地方，即係我係估唔到咧，竟然喺麒麟醫笑咧係咁好笑嘅，係即係我懷疑佢係咪一個冷面笑匠嚟嘅？ 唔係，我諗個劇本另外一個成功嘅地方就係啲對白係好抵死， 好清勁， 即係寫到即係就算即係麒麟醫笑好乞人憎嗰陣時咧，佢窒人嗰啲方法咧都係抵死得好極，抵死到極嘅， 係好串。 因為麒麟醫笑佢而家即係一把年紀啊，又攞咁多船，即係佢拍戲冇壓力。即是拍先拍呢， 咁可能係即係佢都唔介意做一個即係其實摧毀緊自己形，即係某程度上摧毀自己形象嘅，因為佢以前做嗰啲獨行俠啦、Dirty Harry 啊， 都 係 型㗎嘛， 都係型啦，同埋即係係辣手啫，但未至於係黑人憎。就今次直情咧投一即係我諗投一半個鐘頭，直情呢個角色係黑人憎嘅，我諗直情係電影史上可能即係十大嘅衰人可能其中一個。佢唔係做壞事，但係佢係一個黑人憎嘅人嚟嘅。 係，即係完全一個貓屎嚟㗎啦，絕對可以用嚟形容係。 咁呢個驅逐咧，即係除咗呢、這個。咁即咁好笑，令我係覺得好驚喜之外，另外一樣驚喜就係咧，我係覺得即係啊，佢夠膽咧，竟然咧，因為其實睇咗十幾廿分鐘咧，我先知道咧，原來咧嗰兩位嘅亞洲人係主角之一嚟嘅喎，即係佢竟然咧係夠膽用亞洲人嚟做主角，而唔係去有啲點講咧或者好美化或者好醜化佢哋啊咁樣咯，即係好平常。嘅亞洲人一個苗族人啦，兩子弟，但係就好平常咁樣俾你睇咯。即我覺得即我未見過一啲戲，即係荷里活片咧係咁樣用人，即係亞洲人佔嘅戲份咁重，而又拍得好嘅電影。 同埋佢嗰兩即係飾演呢兩姐弟嗰啲演員咧，好似係新演員嚟。 第一次 演，即係之前好似都唔係即係有咩做戲嘅 background 咧。 佢真係麒麟醫笑揾佢隔離屋嗰兩姐嗰兩姐弟嚟演 真係有啲咁嘅事發生， 可能現實生活裏面嗰隔離屋嚟嘅。 只不過環境唔係窮嘅，係有錢嘅。 就只一部戲，即係其實咧，某程度上咧，我點解成日要讚麒麟醫事活嗰啲戲咧？就係、是、從來麒麟醫事活拍嗰啲嘢咧，從來冇扮高深嘅。即係佢同期呢、這個阿 Zack Snyder 呢個 Watchman 係倒轉啊。Watchman 就係即係好簡單嘅嘢，即係扮高深。就麒麟醫事活就倒翻轉。 好高深嘅嘢扮簡單。 係啊，好高深嘅嘢將佢變到好簡單，好易入口啊！即係舉例，其實呢部戲係講緊啲係好複雜嘅，即係講緊啲喂，又係講緊種族歧視，甚至講緊喂你點樣，即係一個人點樣認識自己嘅生命。即係舉例就係其實處理得好白嘅就係、是、個神父喺度有一場戲，個神父同阿麒麟醫師講：喂，即係你對於生命嘅，即係問緊佢對於生命有幾大嘅認識啊？咁麒麟醫師就話：喂，我喺越戰啊，懟冧咁多人 嘅寒戰嚟，我 都喺寒戰啊，懟冧咁多人。喂，我對於死亡，喂。你個僆仔，因為個神父好後生，你覺得咁嘅僆仔神父，你識啲乜咧？我見到好多即係死亡嘅，係好恐怖的一件事。但係個神父同你講：，喂，你明白死亡啫，但係可能未明白咩叫生命咁樣。其實喂，點提點都好白嘅。咁但係喂白唔緊要，部戲真係之後咧用一啲好簡單、好易明、好易入口嘅方法，令到你。喂，真係會反思一下，即係佢個主題。喂，何謂生命？如何即係喂？可能去到麒麟醫師會。呢、这個角色個年紀，喂點樣喺最後即係個階段裏面，即係喂活出個生命出嚟啊？點樣做一件好轟烈嘅事啊？做一件好有意義嘅事啊？其實部戲即係餘下落嚟就係講緊喂神父嗰一場戲，即係要所表達嘅嘢。咁就結局係咩唔講啦，因為結局咧，我覺得係都幾叫做咩啊？幾震撼啊！即係我真係完全估唔到結局係咁樣 個好好嘅， 即係亦都係好圓滿，亦都係好估佢唔到，亦都係完全回應到頭先我講即係神父所提出嗰個主題啦。我覺得係、即係睇完之後，你覺得係好圓滿，甚至好睇過即係同期即係同年阿麒麟醫笑活嘅換命方言。我覺得甚至覺得係即係講即係點解回應嗰、那個主題嚟講，喂換命方言最收尾係有少少即係 open ending 咁，但係又好似未係好觸及到嗰個主題。但係今次即係驅逐咧。可以放心，冇 open ending 嘅，好實在個結局。嗰、那個結局係完全回應到個主題，呢、這個係即係好出色嘅一個示範嚟嘅。 係啊，都冇錯啊，就係咧，即係佢嗰套片咧叫 Gran Torino 咧，亦都係啦，即係講緊佢部老爺車啦，亦都係講緊即係麒麟醫笑，即係呢個 Water 呢、這個角色咧，佢咧就 即係佢雖然好熟悉一個死亡但其實佢自己本身咧係係硬住嘅。我覺得即係佢應該係喺寒戰嗰度做咗一啲嘢咧，其實佢係有啲唔係好敢面對。直到最後佢面對咗之後咧，佢就仲可以諗到一個方法嚟，將一個即係點講咧，將一個生命延續落去啊，同埋藉住呢個老爺車嚟到去俾另外一個人去繼續咁樣嚟到駕駛啊咁樣咧，我覺得即係呢啲咁嘅意義咧，都係即係好緊密嘅，即係同嗰個主題貼近得好。 所以我真係唔知究竟奇尼醫術嘅功力好大，即係奇尼醫術行運啊，成日碰到啲咁好嘅劇本，即係換命方言又好嘅劇本。今次即係老爺車，今次驅逐又係唔好話好劇本，好嘅故事先啦。即係故事本身講出嚟，我諗大把導演想拍啊。即亦都係，我諗就算即係第導演想拍，咁諗，我諗呢個劇本最好都係去到奇尼醫術做，因為佢自己演翻咁都係喎，呢、這個角色即係環顧成個荷里活，除咗奇尼醫術之外，仲有邊個演到啊？即係唔通積尼高信咧？積尼高信有咁嘅年紀，但佢冇咁嘅，即係你唔會覺得佢一個好以前係好型嘅硬漢啊嘛？你覺得佢以前真係都係瘋人院咁出嚟嘅啫？ 夏利信福得唔得啦？福伯， 夏利信福又好似即係演技又爭咗啲木口木面咁樣啦，即係反 而奇尼夫曼太油啦佢。 得斯蒂豪夫曼唔夠型啊嘛？你唔會覺得係一個寒戰英雄？ 所以其實揾 Clint Eastwood 自己演翻係啱嘅，真係成樣嘢。 佢真係做得好好，一嚟佢真係好型，二嚟咧佢咧佢一 亦都好黑人憎。 佢一白嬲嗰陣時個樣咧，雖然黑人憎，但係好好笑，我覺得。即係佢一哇，好似想嚟料啦嘅時候，佢嘅表情真係咪等整出嚟？就係即係我就覺得好好笑咁咯。咁即係角色又係啦，做得好好啦。咁除咗奇形異兆之外，我覺得即係演苗族。兩子弟即係阿蘇同埋阿濤嘅嗰兩個，即係我唔記得咗佢哋個名， 即係濤，咪成日講錯名。其實呢套成日噏錯個名，其實應該係濤。係 啦，阿濤啊，我應該係。 唔知啊。 咁啊，嗰個女仔做得好好啦，我覺得，即係好自然，即係表現到嗰種即係好聰穎啊，好適應力好強啊。 有個青春嘅氣息啊！ 係啊，有青春氣息咁。 佢就啱啱就同阿 Clint Eastwood 就成為咗一個好大嘅對比咯。啱啱就係喺個社區入邊。 我想問咧，奇尼斯活呢期即係對上嗰期係《流亡島戰書》同埋呢個《戰火奇蹟》係打埋嚟，跟今次又係《換命方言》同埋《驅逐》打埋嚟，即係兩套戲會唔會好似對上嗰兩套咁會有關嚟一齊睇，會有啲共通點嗰啲咧？ 上次《流亡島》嗰兩套咧就擺到明係同一個戰役，只係兩個不同角度、不同國家啦。但今次《換命方言》同《驅逐》感覺上又好似唔係好大嘅聯繫喺度啊， 好似唔係好大。 其實分開兩年嚟上都得嘅，我覺得呢套戲。唔需要縮埋台一年， 自己打自己喎。 不過即係呢期奇尼醫術喜好自己打自己，下邊套好收啲。 唔係佢完全唔理你啊！ 基本上 嘢 即係奇尼醫術去到即係而家咁嘅，即係咁有成就啦，即係攞獎就攞咗幾次啦，即係仲要破埋票房紀錄，即係都無欲無求啦。佢都話好似就即係好似話就今次即係呢一個驅逐就係最後一次嘅 自己嘅幕前演出， 但好似又收翻呢一個咁嘅。咁嘅成名 又好似宮崎駿咁， 因為佢話佢想拍一套以老年人為主題嘅愛情片啊嘛， 即 係就大家 七十好年華， 美國版七十好年華啦， 佢就大家阿梅麗絲去個鴨頭同佢做呢個麥迪遜之橋嘅老年版啫嘛， 咁咪好咯，即係兩個都行運嘅即係奇英啦，咁啊喂梅麗絲翠普呢排媽媽 Mia 咁又即係又又 梅麗絲好有活力喎， 梅麗絲打針打到好後生 即係同阿奇英以前嗰陣相差廿年，即係做佢個女咁嘅。咁anyway 啦，咁始終即係奇靈醫事，即係始終即係今年嗰兩部戲嗰個水準真係非常之高啦。即係佢下一步即係話知佢拍乜咧， 都 會買飛入場去捧場。 最值得亦都真係相當難得，就係即係演而優質度嘅導演，即係亦都係越拍越具水準啦。 係。咁我之前好似講過就係奇靈醫事有一次即係以東昇咁樣，即係演而優質度，因為佢可能佢演即係演戲即係好透徹咧，都好識得咧就拍啲角色出嚟，好識得拍啲人性嘅嘢咧。咁就即係呢啲導演咁就，我希望咧同頭先我話以東昇今年嘅一個嗰套叫咩 啊？ 新宿事件，我希望新宿事件即係都有翻即係啲奇連衣士活嘅影子喺度啦。因為之前即係以東昇都令人失望啊，希望即係好似奇連衣士活咁啊，今年即係做翻啲好戲俾大家睇下。 復活節會上就拭目以待啦。咁啊，講到呢度咧，時間差唔多要睇到下個星期啦。下星期咧一樣開六套片㗎。 咁再下個星期會唔會開？ 铺啊，逐个礼拜少落去。 咁我哋睇一睇下个星期开话电影先啦。先嚟有呢个咧奥斯卡嘅最佳外语片就系呢个《礼仪师之奏鸣曲》。咁呢个片名就好容易咧，同另一套咧就系依家咧喺百老汇咧就做几场嘅呢个咧 《东京奏鸣曲》， 系完全系容易混淆嘅呢一套。 我发觉我讲奥斯卡嘅时候系讲错嘢嘅。 系啦，咁奥斯卡呢一套咧，咁啊导演就系龙田让二郎，咁啊演员咧有本木雅云同埋呢个广末凉子嘅。 咁卡士都幾好啊，同埋即係協住一個即係奧斯卡呢個名銜啦，應該票房唔會差㗎。 係啦，咁另一套日本片同佢開畫嘅咧，就係、是。俗称叫 K20 嘅叫做怪人二十面相传， 佢咩嘢嚟嘅呢部？我真系唔系好知。 咁有金城武同埋松隆子做啦， 仲有仲有呢个东京攻略嘅仲川亨嘅。 咩戏啊？喜剧定系咩？定系咩啊？ 唔知 道，知喎真系， 好似都系由改编，唔知道小说定漫画。 有漫画改编啊？ 哦、哎，咁啊，好惊二十世纪少年啦。咁另一套咧就系、是、一套爱情片叫《爱收错爱情风》。 收錯愛情風係咩嚟嘅咧？佢 咩 好似 係 Julia Moore 嘅 喎， 係咪啊？咁咪有係啊！呢部戲咧，美國嘅票房就好勁嘅，因為佢係改編一部都幾出名嘅小説咁啦。咁主演就係 Ben Affleck 啊，即係阿 Julia 阿 Drew Barrymore 啊，即係係好多即係演員嘅陣容好強勁，但係會唔會係嗰啲 保持愛你？ 我驚係嗰個女性題材嘅愛情。 相信都係㗎啦，亦都係驚係嗰咁多大牌嘅演員個個都係過一過鏡，即係演一部分演員幾分鐘就走咗去，我唔知係咪啦。到時觀眾即係就要降低下期望，即係講你如果中意 Ben Affleck 就可能你要冇一個風險就係可能十幾分鐘佢就冇㗎啦。 Ben Affleck 都好似好耐冇一套戲擔正喺香港有上。 係咪啊？因為佢都係 Ben Affleck 都是一個處於低潮的演員，咁唔知今 同阿 Jennifer Lopez 之後就一路低潮， 一路低到唔知今次會令佢即高潮再起啦。 咁另外有一套咧就係比較小眾啲嘅電影咧，就係叫《與魔共舞》嘅， 《與魔共舞》就好似係 動畫嚟啦， 就好似係咪即算係紀錄片嚟嘅好似。大家好似對呢部戲唔好認識咁啊！ 係呢套咧就應該就以以色列做一個背景，就講翻即係當年嘅屠殺。 畫風係幾 interesting 嘅。 係啦，咁另外有一套咧，就係咧呢兩個禮拜都有做優先場嘅，終於上嘅咧就係呢個奇溫斯利就係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嘅電影就係《獨愛》。 獨愛 就好似都排好多， 排咗十二間， 想象中多嘅戲院上。 因為冇辦法啦，真係攞咗一個最佳女主角嘅名銜，同埋之前嗰啲嘅優先場咧，好似嗰個賣飛嘅情況幾好啊，場場都爆滿咁滯。 隔咗咁耐嘅呢個奧斯卡最佳女主角嘅熱潮，會唔會已經冷卻曬咧？ 但希望即係嗰啲即係中意體育嘅觀眾咧，即係啲中意睇阿奇溫斯利，中意睇阿肥溫露點、啊， 聲稱最後嘅裸露演出， 係咪今日更加令到啲體育嘅觀眾咧，即係嗱嗱聲最後喺大銀幕度？是最後一次大人物欣賞肥溫的肉體啦。 呢套戲是值得觀賞的，除了肥溫的肉體之外。 是啦，因為呢套片都是拍放一個就是二次大戰，即是今次肥溫斯利就飾演一個納粹黨員的，是。 講很多人性啊、道德那些東西。 是啦，如果要體育的 呢。但又不悶的。 是啦，如果要體育的呢，亦都可以選擇看另一套，就是港產電影。 啊 不是，就是這個羅首要執導的作品，就是短暫的生命。那再次計這個奪水之後，再次拍一個三級的作品。今次就是講這個家庭的性暴力做一個題材的。 個卡士上面即係都好似都幾吸引 的。卡士演員方面呢，有這個唐玲啦，有邵美琪同埋彭敬慈噶，咁另外咧仲有呢个张文慈嘅素颜演出噶， 好似就啲 TVB 嘅艺员咩邓尚文嗰啲噶喎， 系啦，系呢个邓尚文嘅《仙乐飘飘》之后嘅第二套嘅作品， 仲有迷女郎呢、這个叫咩啊？迷女郎都叫做咩？ 迷女郎 就我知边个，但唔记得个名，都唔想提。 系啦，咁啊，即系讲到呢一度咧，即系大家就下个星期就有好多选择啦，咁啊随便选择啦。咁啊讲到呢度，今晚影话出秋时间差唔多，不过咁样呢、這个星期咧，我哋咧有呢个电影节咧就嚟开。咁當然我哋就會有加場，就會講電影節嘅情況點樣咧？稍後先大家留意啦。咁同大家講聲拜拜咯，不如 拜拜， 拜拜。